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六篇，阎罗第五集。江恋一开始就被孟千姿那一声六妈给喊糊涂了，他是真的以为曲翘只是个他在戏院里偶然遇到的对乐戏有执着的女人。对于这种萍水相逢，他也下意识只将关系维持在平边水间，吃夜宵时聊的也都是戏，听曲翘讲些早年的规矩，戏台上闹出的好笑事儿。然而陡然间风云流转，曲翘居然也是山鬼，还是孟千姿的六妈。而且他很快发现孟千姿对他的态度与先前判若两人。这次相遇只三个人，又不是三十个乱哄哄围上来，怎么也不可能出现看都不看他一眼的情形。那孟千姿目不斜视显然就是故意的，后头的那句话也佐证了这一点。 我没兴趣认识。 上次见面还是在武陵山看盛景，我自存这期间没做过什么不端的事，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办邝同胜的葬礼。发生了什么事吗？还是说他并不想在这位六妈面前相认，所以先声夺人，明示我配合，别跟他打招呼？ 江恋闹不清楚孟千姿的用意，他的来去又太快，所以只能眼睁睁看他上了车，又看着车子离去。 好在记下了车牌号，给万峰火那头的联系人打个电话，追加上这一单。以这帮人的本事，查出车子的去向应该不难吧？ 哪知曲翘心思转的也是极快，就听到他问： 你和我们千姿是不是认识？ 江恋犹豫了一会儿，不好在他面前撒谎。 是。 怎么认识的？认识多久了？ 就是上个月在湘西。 湘西？你们是去？ 他话只说了一半，江恋知道他是在试探湘西这事儿，看看江恋到底参与到了什么程度。 我陪着孟小姐下了悬胆峰林，取了山胆。 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外人能陪千姿下峰林取山胆，那就绝不是一般的矫情了。 曲翘退后一步，审视般把江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看到末了突然笑起来。 这样条件的男人出现在千姿身边是一定会被提防的，更何况我听说吴姐也去了。哼，我就不信吴姐的性子会坐实这个男人陪千姿下风林。你下风林是在见到我吴姐之前吧？ 是的。 然后呢？ 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然后了。回到云梦峰之后一起去看了盛景，之后我贴神眼画了图，然后我家里长辈病危，我就赶回去了。 那之后跟千姿联系了吗？ 没能联系上，因为走得太急，来不及当面道别。我留了联系方式，请人转交。后来大概孟小姐太忙了吧，一直没联系我。 孟小姐太忙了吗？不不不，是她身边的人忙吧。你和千姿现在是什么关系？ 就是朋友关系啊。可能比一般的朋友关系要好一些吧，毕竟有着生死过命的交情。 是吗？ 曲翘的目光有些意味深长，江恋被他看得莫名心虚。 是吗？然而事实确实也是啊。 这些涉世未深的小雏鹰，总以为自己藏得好，其实情不自禁这种事，叫老鹰沿着桥上那么一下就全瞧穿了。毕竟哪只老鹰不是从小雏鹰过来的？千姿出现前后，江恋对我的态度有了太明显的变化了。那之前他当我是朋友，聊天说笑都很放松，那之后他一下子就拘谨了，回我的话像在回长辈的问询，反复斟酌，再三思量。还有千姿这丫头，从小有个习惯，心里不爽或者不高兴一定不会憋着，势必要让那个招惹她的人明白我生气了。她亲亲热热叫我六妈，言笑晏晏送上礼物，然后说走就走，这可不是诚心祝寿的态度。说句不好听的，这是连带着让我都看了脸色了。谁招惹了他？我可没有，我和这丫头好几年没见过了，更何况…… 曲翘打开礼盒一角，看到里头珠光萦绕的头饰。 千姿这一晚是真的来给我贺寿的，临时置气，要么是因为江恋，要么是因为我和江恋走在了一起。这真是人生就是个戏台，这一晚给我唱的哪一出啊？ 他从江恋手里拿过那束花，吃力地和大礼盒抱在一起。 行了，你走吧，送到这里可以了。 曲翘向着小洋楼走去，路灯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江恋看着他走远，初见时的那种感觉又来了，总觉得躯壳像一声叹息，身形像，走路的姿势像，连路灯光下那落寞的影子也像。 去六姑婆。 躯壳停下脚步，回头看他。 你有孟小姐的联系方式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跟她说清楚。 本来那头的破事儿，我早就不理了。不过今天在戏院里，你有几句话点醒了我，投桃报李，我也点你几句，就几句，说完就罢，不要多问，问了我也不会说。千姿没有联系你，不是因为他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收到。你以后想递东西，记得直接交到那人手里，不要托别人，人家不是你，不会有你的心情，不会把你的事当钥匙吧。还有啊，如果跟他解释，记得提一句跟我是在戏院遇到，一起吃了饭，你怕我一个人不安全才送我回来。千姿的联系方式我不能给你，自己找吧。刚我看到你一直在看车牌，我估计你也有法子。 江恋有点窘迫，想不到那么小的动作神情都被他给捕捉到了。 最后我个人送你一句话。 还有话？ 其实不去解释最好，也别去靠近千姿，再进一步你就会发现，从大姐到七妹再到孟静松，没有人欢迎你。 为什么？ 曲翘没有回答，他一早就说了不要多问，问了也不会说。他抱着礼盒和花继续往回走。小洋楼门口有台阶，他一急急上去，到门口时忍不住回头。他看到江恋还站在原地，握着手机，也不知道是在发什么。过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步子越走越快，到最后几乎是用跑的了。 大概是去找千姿了吧。 曲翘想起千姿刚才那股劲儿，真像一只傲娇的小老虎，看谁谁不对。而江恋呢， 像一只小雏鹰，会扑腾着翅膀去到孟千姿身边，一边扑腾一边围着他问：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 年轻真好啊，年轻真好。 曲翘在冰凉的台阶上坐下来，打开了礼盒盖，头冠上水钻盈盈颤着，无数串珍珠全窝在一起，泛着比月色还要凄清的光。他戴上头冠，如上了戏台的大家闺秀般慢慢梳理那垂下的珠帘。他有着昂贵的珠宝头冠，他有花，有一个做了20多年终于转醒的旧梦，可他仍是最寂寞的人。孟静松把车子径直开入了主路，手心微微发汗。孟千姿坐在后座，面沉如水，看不出生气，也看不出不生气。三人之中，唯有新慈把自己活成了一座不能爆发的小火山，他表面不得不冷静，内心却有火焰四射，想大肆评论，想激情八卦，然而唯有忍着。孟金松从后视镜里看了孟千姿一眼。 千姿，要么咱们直接去机场吧。 原本的计划就是见完六姑婆之后尽快回去的，见孟千姿没有异议，他调整车辆导航。 导航开始，请系好安全带。 去这头的山舍。 开始了，开始了，爆发了，爆发了。 千姿，本来就是瞒着大姑婆出来的，现在突然去桂林的山舍，问起来不好交代啊。 静松，你今天很反常啊。 我靠，先拿老孟开刀，果然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孟静松心头一颤，抬眼看后视镜，在后视镜里和孟千姿的目光猝然相遇，他有点心慌。 反常？ 江恋出现在湘西，出现在我身边，还可以解释是为了圣珠，但他现在出现在六妈身边，难道这是巧合？连新慈都会觉得有问题。 就是。等等，什么叫连新慈都会觉得有问题？用了个连字，我智商很差吗？ 你身为特助，不该第一时间嗅到异常吗？你居然不觉得这里头有阴谋，只想着赶紧回去，是不是反常？ 是。 在湘西我是受过他的恩，但我也还了他的情，两相归零，互不相欠。现在如果让我查到他有什么阴谋，我就请他去山里住。 还以为千姿会说出什么狠的，结果只是去山里住。山里头花红柳绿，空气清新，还包吃包住，这也太便宜那个江恋了。 江恋到底有什么阴谋，孟千姿很快就知道了。因为桂林这头的山舍叫秀兰居，负责人叫陆三明。陆三明前脚知道了大佬要来的消息，后脚就冲到了一个人的房间，这个人恰是孟千姿新任的三重连伴。 沈先生，你真的是很神呐！先前还请你跟孟小姐说，让她多来广西转转，她居然说到就到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神棍一头雾水，其实陆三明也知道，孟千姿来得这么快，多半跟神棍没关系。但是谁让他叫陆路通呢？借机大拍神棍马屁，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儿。所以当孟千姿在顶层的豪华套房里坐定，等着陆三明进来血化时，打头阵进来的居然是神棍。这一照面又是一阵小骚动，孟千姿一直以为神棍还在湘西的山里折腾。 你怎么在这儿？ 查事儿啊，我和小恋恋中午刚到的。 是江恋吗？ 是啊。 你怎么会和江恋搞在一起的？ 寻香者联盟啊。我找到他，原本呢想让他来找我的，但是邝同胜死了，他走不开，我就去找他了。 望同胜死了？ 是啊，你不知道啊，死了十来天了，都出头七了。 信息太多，孟千姿脑子里有点乱。顿了顿，他让心慈出去，只留孟劲松在身边，又吩咐神棍说：“ 你慢慢说。” 神棍如数家珍，把那之后发生的事儿都说了，当然重点渲染了自己的努力，如何在花瑶寨子通过八枚法师拿到了那几句扑朔迷离的银语，如何发现了邝美莹遗落在复印机上的画，如何联系起七根凶简，又如何为了追查阎罗来到了桂林，还把手机上拍照留存的各种证据给他看，做总结发言说：“ 所以啊，最终确定，我和小恋恋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要找的箱子，那绝对是同一口。” 孟千姿一张张翻看手机上的照片，把阎罗的人像放大再放大，又细看所谓的凤凰鸾结扣。他没想到，只这十来天，神棍这头的进展居然这么大。 那下一步？ 下一步，小恋恋想调查一下当天晚上去火葬场救火的住户。我们都觉得那把火有点烧得太蹊跷了。 是挺蹊跷的，时间点太巧了。让这头的山虎也帮忙，这口箱子也关系到山鬼，得当自己的事来办。 他继续看那些照片，思绪却慢慢地飞走了。 邝同胜死了，推算一下，那时间恰好是江恋离开云梦峰之后一两天。难道当时江恋匆忙离开是因为邝同胜病危？这就有情可原了。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我大娘娘弥留，呸，我在乱想什么呀。不过万一我也会抛下手头一切往回赶的吧。只是为什么从来没人跟我说江恋是为了邝同胜病危回去的呢？是江恋没对外说？不太可能，仓促离开总要解释一句的，而邝同胜病危又不是什么忌讳不能提的事。 他抬起头看了孟劲松一眼，孟劲松避开他的目光，不自觉地抿了一下嘴唇。孟千子把手机还给神棍，问道：“ 江恋呢？去哪了？”“ 那他看戏去了，免费的。” 神棍指了指他手边茶几上的果盘。孟千姿拿起戏票仔细看了看，估计是今天的场已经过了，现在放的票是明天的场次。 哼，还以为是迎宾卡呢。这么说，江恋今天跟六妈也是第一次见，在戏场见的。 他忽然有点高兴，但只高兴了那么一小会儿，余味就全都是酸了。 跟六妈第一次见面就又送回家又送花的，和我在湘西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儿，也算帮了他的忙，结果连根草都没捞着。 眼见没别的要问了，而门外头陆三明还在巴巴地等着跟大佬见面，神棍提醒他：“ 那我回去了，让陆三明进来。”“ 啊，你回去吧，让陆三明也回去，我和劲松有点话说。” 神棍一走，屋子里的气氛就不大对了。 当初江恋离开云梦峰是谁道的别？ 终于来了。是柳冠国。 那江恋有没有跟柳冠国说过是为了邝同事的事回的？ 说过。 那怎么没见你跟我说过呢？忘了？ 不是，是故意的。 故意的？ 对，故意的。可这是为了你好啊，也是为了江恋好，至于原因你应该知道。 孟千姿没有说话，他死死盯住孟劲松的脸，半晌齿缝里蹦出几个字来：“ 我和江恋之间又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刚刚在六姑婆那儿你就不会下车了。”“ 你他妈说的什么屁话？” 孟千姿大怒，抬手抓起桌上的茶杯就砸过去，出手时想起孟劲松的秉性，知道他不会躲，心一软，偏了半寸。孟劲松果然没躲，茶杯擦着他的耳畔飞出去，砸到墙上撞得粉碎。孟千姿铁青了脸：“ 还瞒了我什么？”“ 江恋给你留了联系方式， 还画了幅你的画，让我给烧了。 孟千姿忍无可忍，豁然站起，起身的同时一把攥住茶几的边沿，偌大茶几被他直掀起来，轰隆一声，震得整个楼道都颤了。震颤之后就是长时间的寂静。楼道里陆三明还没走，没跟大佬见成面，他心有不甘，所以拽住心慈问长问短，刚刚的砸杯声已经让他小心肝跳了几跳，不过尚能自我安慰，说是失手摔的，但这轰隆一声怎么都找不着借口了。他面上被震得变了颜色，半晌才嗫嚅着对心慈说， 孟小姐是不是对我们有意见呢？怎么刚一来就开砸了呢？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